咁啊，玉林国师当年年轻咧，佢出家咧，咁啊有一个庙，有个老嘅主持啦，个禅师啦，咁啊有两个徒弟，一个咧就系呢个玉林和尚，另外有一个佢系二徒弟，一个大徒弟。咁有一次咧，有年咧，有啲佛诞，咁啊有啲大施主咧就嚟到间庙度咧就进香，进香咧就探呢个主持。咁啊，去到嗰時咧，咁啊，主持和尚又梗係招呼呢啲啊大嘅施主啦，啊又搬黃金嚟，又剩又同佢維修間廟。咁啊，呢個玉林和尚咧就好勤力噶嘛，佢啊最勤力，佢咁樣做。佢大師咧就日夜瞓覺嘅，唔做嘢嘅。咁啊斟茶遞水，咁啊同佢師傅招呼呢個施主。咁嗰個施主咧問佢。个主持啦，喂，听讲你有两个徒弟好叻噶喎，好本事喎，咁啊，主持就话唔系，得个半啫喎，冇两个徒弟，系得一个半就有。咁呢个玉林和尚咧就好开心啦，哎呀，原来师傅都好心水清啊，啊，知道我勤力啊，咁啊，大师兄咧就食完饭瞓觉，日瞓夜瞓嘅。所以啊，咁都安慰啦嚇、啊。原來師傅都心水清，知道嚇、啊、我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咁啊公開讚自己，咁佢以為好開心喎。咁跟住嗰個施主咧就問呢個主持和呢、這個大主持啦，喂阿禪師，咁啊邊個係一個，邊個係半個啊？咁我而家喺度斟茶嗰個咪半個咯咁。哇！當堂呢、這個玉林和尚咧，當堂好冇癮啦。我成个咁多年喺间庙度跟你学嘢，由朝做到黑，啊，抌水挑柴，你都搞到喺你心目中，原来我系值半个弟子啫。嗰、那个成日瞓觉乜都唔做嗰、那个，当系一个徒弟，我当半个。佢好唔开心，好唔开心啦。咁啊，郁结咗啦，枕住都咁啊。到有一日，主持咧就叫佢：，喂，你嚟啊！帮我拎个洗干净个尿壶去，咁咪拎去洗咯。乜洗咗咧？如是者来来去咧六七次，每次洗到好干净翻去咧，老和尚都话你再洗过啦，唔得啊，唔合格，洗得唔干净。乜洗到第七次咧，佢真系有多少灰心啦，洗极都唔干净咁啊。乜嗰个大主持就同阿玉林讲。你洗唔掂啊！你拎去揾阿大師兄幫你洗啦咁。咁啊，走去房度揾佢大師兄，大師兄喺度又喺度瞓緊覺。佢拍醒佢，咩師傅話我嗰個尿壺咧洗咗洗唔乾淨，揾你幫手洗洗，麻煩你咁。佢大師兄就哦咁啊，好啦，我同你洗咗佢啦。一手就掟爛咗個尿壺，以前個尿壺係用嗰個瓦做噶嘛。即刻掟我落地下，你话俾师兄洗咗啦咁。哇，咁呢个玉林梗系好开心啦，啊呢次又可以打针啦。乜翻话俾师傅听？喂，我搵大师兄同我洗嗰个尿壶啊，你话叫我搵佢洗，佢而家成掟我落地下，唔洗，叫我话蚊声洗咗啦咁。咁啊主持话，哦咁啊得啦咁，哦得啦咁冇嘢啦，咁你走啦。咁呢个玉林咧就更加唔开心啦。哇，我洗七八次，你又喺度诈刑啊！拎佢叫我揾大師兄洗，佢掟埋你，連一啲面色鬧都冇，乜都冇嘛，唔開心。唔開心咧，佢就有一個退心啦。唉，我喺留喺度都冇用噶啦，冇前途啦，學唔到嘢係嘛？朝頭早又打又上山擔柴，又打水又煮飯，又要打掃成間寺院，話得嚟嘅嗰啲咁嘅效果。咁啊，同個主持禪師咧就告假啦。啊，即係師傅，我想落山去參師訪學。啊！即係再遊學學多啲嘢，咁啊大和尚就話：好啊，既然間你嘅緣分有咁嘅心，咁你咪落山咯咁。但你落山之前咧，你都同阿大師兄告別啦，即係一個禮貌上。咁佢咪執好曬啲行李，咁啊走去啲禪房度咧，同個大師兄講：喂，我而家要走啦，咁啊師傅叫我嚟同你告別咁。咁啊！大師兄又系蒙蒙眼啦，又喺度瞓緊覺。嗱，一場師兄弟，我俾兩個錦囊你，一個紅色，一個綠色。紅色嘅第一個，綠色嘅第二個用嘅。 如果你去到在某种环境之下，危险到你冇办法解决的时间咧，你就打开佢啦。咁啊，顺手啦，佢又唔可以拒绝啦，系咪啊？即系大师兄俾一啲啊锦囊，咁啊代咗多谢咁啊，落咗山。落咗山咧，去到某个县城咧，佢要过嗰啲坐船咧，坐啲船咧，跟住嗰啲江河咧，一路落去第二个地区噶嘛。咁啊，坐咗呢一啲渡船。渡船咧，去到由细嘅江咧，去到大嘅江河时间，突然间咧，行雷闪电，尘风大雨，起风浪，只船咧浪到反咁滞。咁咧，船嗰啲人咧，嗰啲人客咧就喂阿和尚，你念下经啦。啊，以前我哋中国好兴噶嘛，即系有咩保佑啊？喂，你念下经啦，保佑啊，玉皇大帝好，佛祖好，保佑。咁啊，念一两咧都唔掂，只船差唔多即系好危险啦。尘风大浪，我满头大汗嗰时咧，谂起上嚟，哇！大师兄话有危急嘅时间咧，成船人几十人都要死，咁佢就拎咗佢个第一个锦囊出嚟，一打开个锦囊，佢哋用嗰啲纸写张字包住，咁打开有勉励两个字喺度，佢冇嘢嘅，咁啊顺手将张纸掉咗落个嗰、那个河嗰度，嗰、那个江嗰度。即刻風平浪靜，我風平浪靜咧，所以成個船嗰啲人咧，咁咪拜佢咯。哇！呢、這個和尚犀利，攞張紙出嚟咁啊，掉落海啊，掉就即刻風平浪靜，有翻太陽。咁啊，啱啱佢有個嗰啲縣官嘅大師爺喺坐埋船喎。咁啊，上咗岸之後，喂，大師你唔好走啊！你咁高法術，你唔好走啊！我哋而家通知個縣官嚟歡迎你啊！你救咗我哋嚇成幾廿人嘅命，咁佢咪又喺度企喺度戇居居咯？佢都雲遊四海，橫掂冇嘢做。哇！咁啊，等到個縣官嚟咧，就接咗佢翻去個縣城嗰度。哇！我哋而家好啦，我哋個國家咧出咗個聖人啊，咁高嘅法術，咁啊收咗封函咧，就傳咗上去俾京城。即係話咧，我哋呢個縣咧出現咗個高僧，一個聖人，啊救咗幾十人嘅命，法力無邊。咁啊好啦，皇帝啊召見呢個和尚啦，因為嗰陣時嗰啲皇帝好喜歡嗰啲有道行嘅高人喺身邊啊嘛。咁啊召佢上京城見佢，但通常嘅規矩咧就咁嘅，佢有啲規矩嘅，譬如話你係有道之士咧。有其他細節啦，佢啊都有啲鋪排咧，就要究竟要測試你係咪真係有功夫。咁最重要嗰關咧，就話佢揾成十個八個宮女咧裸體嚟同你個和尚沖涼，睇下你個和尚嗰個生理機能咧有冇反應。咁喺嗰啲屏風後邊咧，就有啲人睇住。如果你嗰個生殖，那個器官有反應咧，就你唔係一個得道之士嘅。咁啊，叫佢入去更衣沐浴啊，沖涼，揾十個八個靚嘅宮女。咁啊，玉林就驚啦。哇！呢次撲街啦，呢次唔啱自己冇呢個功力噶嘛，咁你點過關啊？呢次死緊啦，滿頭大汗啊，無端端殺透啊你鑊，犯咗欺君之罪。哇！驚到面都青埋。咁啊，喺個更衣室嗰度換緊衫嗰陣時咧，一路手騰腳震，唔知咩點搞。咁啊，我出啲太監話：喂，阿大師，你唔好換咁耐啦，而家等你喎嚇，咁多靚女等你幫你沖涼。佢又醒起個大仙咧，有個錦囊俾佢，真係曬頭啊嘛！咁啊，攞個錦囊出嚟，打開有支繡花針喺度。咁咧，玉林都醒，即刻就將支繡花針咧。在個手指罅嗰度拍咗入去，梗係痛到飆冷汗啦！咁啊，揾個洗衣工咧撳住個針頭睇唔到啦，隻手指輕輕掂住，嚇撳住嗰個針頭拍咗隻手指，痛到撲街。咁咧，因為你咁樣痛法咧，變咗你喺沖涼嗰時咧，你完全真係冇反應嘅。因為太痛啦嘛，你十指痛歸心啊嘛，你揾啲女人同你沖涼點樣摸你點樣成咧，咁佢過咗關。過咗關之後咧，就封咗去做國師。 封咗做国师咧，佢自己知道惭愧。哇！原来当年师傅话佢有个半徒弟，原来自己真系得半个。但因为佢大师兄咧有嗰个奇能嘅艺术，知过去未来，佢知道佢个师弟咧将来有咁嘅福气咧系做国师嘅。但亦都知道咧有咁嘅劫数，所以佢临到告别嗰时咧俾咗两个锦囊佢。好啦，咁佢翻到佢做咗国师封之后咧，佢就要翻去拜谢个大师兄，就请假同个朝廷请假。翻到监庙嘅时间，面目全非，大师兄都走咗啦，师傅啊走咗啦。然后佢个大师兄咧系收一种叫卧禅。因为他的修那个禅的功法不是打坐坐在那里，他是用个即是我们以前在市场上你见到罗汉，有罗汉是睡在那里的姿势，他是修那种卧禅，所以成日你的人以为他睡觉，实际是修卧禅。等于个祖灵教大家修那个步行禅都是一样的，他就是说行逆禅坐逆禅、动静体态依安然，就是这样解的、所以他那个你如果步行禅行得好咧，就更加犀利。佢喺个洞嗰度咧嚟入手嘅，但佢卧禅同坐禅咧，佢系可以静喺度嚟入手嘅。但我哋俗家人咧，就喺世间咧就修个步行禅咧，好犀利嘅。即系你由正中咧有序，同埋你咧好清楚知道你身边发生咩事。虽然你喺度数息、数呼吸，但你知道身边咧发生乜嘢事，寥寥指掌。但因为我哋人咧，点解而家我哋啲文学作品啊，或者好多嘅艺术啊、文化，即系已经系冇进步到咧？就算我哋而家听嗰啲古典嘅音乐，到而家都冇咩新作品噶。我哋听啲好嘅莫扎特啊嗰啲咧，都系十八九世纪嘅作品嚟噶嘛。新嘅作品好少啊，因为我哋个人嘅灵性咧，去到而家呢个时代咧系单咗嘅，因为太忙啦。我哋喺个传承嘅记载咧，话喺唐朝都好难参禅嘅，即系忙啊！啲祖师即系写低噶啦，即系我哋睇翻以前祖师留低啲心法咧，即系话唐朝佢哋觉得好忙嘅，咁而家咪更加忙咯，系咪？每日又有咁多资讯，系嘛？所以咧就唔容易嘅修行，咁但唔容易之中咧，我哋都可以咧就去尽量争取时间，大家都可以做个步行禅。好啦，正话呢个故事咧，就讲咗有两个玄机嘅。第一个就洗尿壶个玄机，就话俾听世人咧冇咁执着。等于而家个国民教育，咪一放低又冇事咯。但你梁先生嗰班友咧，佢又好惨噶。嗰堆嘢唔系佢搞嘅。涉及呢度问题咧，有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亦都系政治嘅伦理问题。我哋有一次咧睇电视咧，就曾荫权同阿黄毓民咧拗话嗰个政治伦理嘅问题。咁呢个曾荫权本身系一个冇道德嘅人，就系睇呢个国民教育呢个睇到嘅。因为喺国际上，凡系参与政治工作嘅人，如果你稍微去到某个层次，系一个部门嘅首长或者一个独当一面嘅一个范围嘅主事人咧。当你离任之前，你不可以将你未完成的工作是交给下手。他很多年前搞国民教育的嘛，他临后尾拍埋个孙明，让他拖下拖下嘛，所以这两个呢都冚家产嚟嘅，是完全冇道德的人嚟呢两个。即系话你是将啲苏州市留低俾下手。我哋唔讲佢嗰套嘢卖出街咧，是与非先，暂时唔讲。但系做官场嘅文化，系一个冇道德嘅人，系冇政治道德嘅人。咁你曾荫权仲喺度公开讲话你自己政治家，系咪？你同我玩手袋，嫌你左掟啦，系一个冇政治道德嘅人。一个有政治道德嘅人，系唔可以将你有困难嘅问题咧，系交俾下一手去处理。喺你任内之前，你处理好咗佢。所以呢个咧系。梁先生亦都梗系冇政治智慧啦，当然佢一世间揾食佢哋 O K 嘅，到佢上场 我好早讲咗噶，好似系上个月讲咗噶。我你用着呢个吴克俭都扑街啦，呢庸官嚟噶嘛？喂，佢应该同老细拆弹噶嘛？你梁先生要阿吉士噶，即系而家嗰个香港咧就有少少都几大镬，因为点解我要尊敬着套黑衫尊敬呢啲年青人咧？呢个第一个尊敬嘅对象，第二个尊敬对象咧？就是那些搞事的人都要尊敬他的。我由昨晚看过亚视有一个电视，我在那个网上看到亚视的那个新闻，就有一个时事点击，他说香港有一班是建设党，一些就是破坏党，那段出街就被人骂到扑街的。因为他这班人呢就俾我發覺問題邊度，所以我哋都尊敬佢嘅。因為如果佢哋唔蒲出嚟，我哋都唔知道香港咧喺中國共產黨黨內呢一批左嘅毒嘅勢力咧，係仲喺度把緊關嘅，係咁嚴重嘅。變咗佢影響咗佢中央政府有啲開明派咧係抗衡唔到嘅。佢仲係用一個共產黨鬥爭嘅思維咧去睇香港問題。变咗大家啲年轻人同埋啲老师啊，啲家长要小心嘅。因为出到呢一份咁嘅亚视推出嚟咧，呢个咁嘅言论咧，呢个咁嘅定性咧，佢就话呢啲学生咧有几个小长毛咧系唔成到大器嘅，你唔可以阻止香港嗰个前进。呢啲就系斗争嘅语言嚟嘅。但佢喺个电视台出街咧，就话大家要小心咧，佢有后著。佢后著咧就话。搞事搞到你啲人亂起上嚟咧，佢可以喺個內部咧，佢一鋪清理場，一鋪清理場。因為喺嗰個共產黨嘅思維咧，就話佢呢個霸咗個地盤，你喺香港個咁嘅彈丸地方，如果呢啲咁嘅左獨嘅人仲有咁大嘅權勢喺度左右到嘅話咧，佢哋。會採取一些思維去看這件事呢，哦，這些敵對鬥爭是有英國美國勢力，他寫了很大的件事的，是吧？那就將你定了性，定了性之後呢，他不會說沒有盤算的嘛，他緊計是後著的，在後著呢，我最必要時我就再來一次天安門事件，清理場，一鋪跟你清場，由頭再玩過，你這些是螞蟻來的嘛，是會這樣想問題的，大家要小心。所以咧就话，当然啦，梁先生佢亦都唔识去政治技巧去制衡佢哋啦。如果我做梁振英同埋嗰个呢、這个就最大的问题就系佢哋嗰个教育局长啦。佢哋为咗揾饭食，为咗应酬个老细，佢唔敢讲真正说话啊嘛。如果你做真系做官嘅人，你嗰个中国模式一出街，你几时支钱？做呢一本國民教育嘅中國模式嘅，支咗1800万。好啦，你做呢本嘢之前咧，我哋個根據個嗰個時間咧，好似政府未出指引噶嘛，即係我未有指引你做出嚟呢本嘢咧，我係唔應該找數嘅喎，唔應該找1800万俾佢喎，我未有指引出嚟，咁你點會整聽套嘢出嚟？我会买你呢，所以呢 你梁振英呢，你应该炒返曾蔭權之前我哋边啲人搞呢啲嘢呢，哦，你几时签合同支我1800万。但我教育局呢未出指引嘅。我未出指引之前，你何德何能可以去做到本嘢出嚟支我钱啦，咁你可以唔收货㗎嘛。好啦，你第一你可以唔收货，你要同佢嗰个搞呢个国民教育中心嗰班唔家产呢，叫佢 cap 翻我1800万回水，喂，呢啲我市民钱。嗱，今日我郭先生咧投诉，唔该你 ICAC 要跟进，几时签合同？点解未有 instruction 咧？你会做定一套嘢出嚟，系你政府要找钱嘅，要找1800万。佢攞咗1800万，点样安排去分钱？俾边啲人分钱？点去编呢本嘢出嚟？喂，呢个系我哋香港市民钱，我哋有责任要清楚交代。喂，合同都未有，我嗰个指引又未有，教育局嘅指引都未出，咁你就整咗本嘢出嚟啦，咁你凭乜嘢去整到本嘢出嚟呢？ 喂，这个梁振英可以发威的、哦、即是我不是帮梁振英先生讲事，因为他都很惨的。好啊，大家的同学仔呢就坐在这个政府大楼，关政府大楼差事咩？大佬，你咁踎中联办啦、啊，你冚家铲共产党嗰班左仔搞出嚟噶嘛？咁又未必关嗰个中联办嗰个书记事、啊，但系要即系逢系咧要有因有果噶、啊，因为佢中联办书记咧又估唔到呢啲咁嘅意识形态嘢嘅，佢共产党好扑街嘅，佢自己内部都唔掂噶，佢隔篱单位都唔管得嘅，佢唔对口噶嘛，呢啲就估意识形态嘅嘢。所以咧就中联办捉住嗰个冚家铲宣传部长嗰个扑街啊，嗰个乜差嘢啊，嗰个我闹嗰个冚家铲啊，我真系打小人，就佢哋搞嘅呢啲嘢嚟嘅。因为佢嚟香港咧，佢管嗰啲咁嘅传媒噶嘛，即系你要斟酒问题喎，冤有头债有主。咁啊，第一你要走去中联办咧，啊扫呢个冚家铲搞宣传负责工作嘅冚家铲落台，扫冚家铲翻去黑龙江啊养草啊啱噶啦。第二咧。你就要分散啲人，嗱，我一定支持你啲年青人嘅，去有份搞呢本嘢出嚟嗰啲單位，包括你啲民建聯啊、工聯會啊嗰啲咁嘅先，咩教聯會乜差嘢啊，咩浸會大學有，總之有份嘅，你出分支流去佢屋企任家產門口咧，整個吹氣棺材，堅住喺度打小人，嗰廢二台個木棺材係重啊嘛。整个吹气棺材咪日夜喺度暗间嘈喧巴闭，等佢喺度大厦住啲人都真佢先啱。你而家你踎喺政府大楼嗰度冇力噶，唔够力噶，佢当你唱歌啫嘛。即系你逢系搞呢啲咁嘅和平斗争咧，我系专家嚟嘅。啊，我而家咧就企喺你哋年青人嗰边，就话咧要清咗呢班咁嘅共产党嘅左毒。呢班左毒咧系中央嘅开明派咧都反对呢班人嘅。因为中国好惨噶，大家你唔知道共产党内部嗰啲问题咧，佢哋拿住个啲咁嘅文化大革命嘅左独嘅余数喺度压咗个位咧，因为佢哋拉群结党噶嘛，佢贫党祸国噶嘛，佢哋有佢哋嘅潜势力噶嘛，所以你阻住晒啲，你所以好多人话啊，温家宝总理成日讲话政治改革，咁啊点解成日都得个讲字做唔到咧？佢点做啫？有啲站喺扑街度噶嘛？点做啊？佢挡住晒你噶嘛？呢班咁嘅左毒，所以邓小平先生当年咧就好强调咧，你防右更加要防左咧，就系、是、基于佢党内呢种毛泽东嘅斗争嘅毒性咧流到落嚟咧系未清嘅。咁啊，今日佢蒲咗头出嚟，我睇到，所以我都要尊敬佢哋，因为佢俾我睇到个现象，可以知道嗰个问题咧喺边度，咁我哋先有解决方法。咁另外呢班小朋友出去反抗國民教育咧，大家亦都要考慮一樣嘢。你叫梁振英幾點嚟見你？你唔嚟咧，我俾多兩個鐘頭嚟見你。喂，調翻轉頭，我哋做人，如果你做梁先生，咪點咧？佢堂堂一個特首，你唔可以俾命令佢嘅喎。你咪應該有禮貌。喂，梁先生，我哋揾個時間約定，我哋派代表，連埋啲小啊揾個嗰個家長會嘅人，我哋去處理問題，去解決問題。就唔係話去搞對抗問題，我哋唔好中招。香港好危險嘅，中國亦都好危險。即係我係好清楚同大家講，因為而家世界上咧已經有好多唔同勢力咧係圍攻我哋中國嘅。但咧基於好多機密咧，就暫時唔可以公開講俾大家聽。但我哋中香港人係家事嚟嘅，我哋處理個問題就唔好話將以前咧呢啲咁嘅蘇州市咧對梁先生唔公道。你大佬唔係佢搞出嚟噶嘛？當然佢有責任啦。你用咗咁嘅木嘴唔黑劍呢個眼鏡落台啦，自己係嘛？你教育局長你要睇噶嘛？喂，老細唔係嗰啲套嘢，嗰時未有現索償，佢哋搞出嚟噶喎。咁你咪要追究咯。啊，下一 part 翻嚟繼續。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大家好，我是雨乔，今天呢就想和大家介绍我的新歌《姊妹图》。 你我共撑一把雨伞，观看旁人聚散，问成就变幻有几难，沿路唏嘘感叹，人每日上班已没关不关，路始终要行，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每一個十年咧都會有嗰一個年代嘅朋友歌嘅。比如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會有有共情啦。跟住大概十年前咧，就會有 Twins 嘅一啲情歌咁樣啦。咁嚟到今時今日咧，又覺得好似呢一類嘅歌好欠奉。好多都是情歌或者一些好有里面有很多控诉的歌，咁於是就有呢一个 idea 咧，就想叫监制做一只咁嘅歌嘅。 难相信今日会面，亦会像初相识那天，能互铭守诺言。人情多数善变，梦想亦沉淀，是无谁可怜。没识入面线，但发现那默契依然，绝非。 姊妹图入面的歌词其实很多都是我的生活写照来的，譬如里面有提到等啲朋友跟我倾偈，等到尾班车都开了啦，都仲跟我倾紧。咁呢啲画面其实都是我想对很多女仔嚟讲都是有发生过的一啲即系生活上的事啦。呢只歌入面最得意的 idea 咧，就是老板阿萧生咧就提出咧，真系想找我啲姊妹一起唱。咁其实大家而家听到的 version 咧，系里面的和音啦，系我啲姊妹嚟嘅。 愿他日会见，像是爬初相识照片，流露。坦率自然，情人多数善变，甚少被怀念，反而每天得姊妹挂牵，就等待实现，让往后数十个几年互相加冕，珍惜结伴留低的照念，就似相识那天。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雨乔。 郭博士答客问， 好，翻嚟继续。有啲网友打赤窿嚟问问题咧，就系、是、问我对人民力量嗰、那个嗰啲选情系点样，我就唔方便话叫啲人投票嘅，呢、這个又唔公道又唔讲，但我可以讲一样嘢咧。就是说早两三集前我讲过的，就说共产党让这班的谋利呢就制造子弹。咁亦都睇到而家嘅发展呢，就证明我当日呢都冇讲错。佢真係制造一架咁嘅奴才教育呢俾大家做子弹。但佢有一个危险呢，就我唔可以教人点样投票啦，但我可以举一个例。我有一次在他信嗰陣時候，我哋他信啲，我哋同他信啲人有來往喺泰國。佢哋喺選舉嗰陣時咧，就出現個問題啦，就唔係香港事。我可以舉例，大家可以去自己研究點樣用啊。咁有班人咧就好有錢嘅，變咗佢哋咧又係俾好多著數啲人去買票啦，好似台灣咁啦買票。哇！咁嗰啲佢哋啲年青人咧，咁啊點搞咧？啲人去俾錢去買票，咁啊走啲安老院啊，走嗰啲老人中心啊，咁喺泰國、台灣都係噶。預早咧就哇 book 定曬你，就有個成架旅遊巴黎車嚟啫投票啊嘛，箍實曬噶嘛。咁當年適逢其會咧，我就喺嗰個地方咧就參與一啲工作啦。咁我教咗你方法，呢、這個方法咧又牽涉到。在亞洲人的文化那方面的基因的，我們一些落後國家呢，譬如說在一些公眾地方，那些人就倒很多垃圾在這裡，但是不行了，你倒得太多呢，又臭又剩，那些餸汁又倒在這裡，什麼叉倒在這裡，搞到呢就很臭的，那就地區的執法人就動我牌在這裡，在此倒垃圾罰錢$10，冇效嘅，笑到佢鬼鬼祟祟倒落去。好啦，跟住提高罚款，再次倒垃圾，罚款$100，又系冇效嘅，真系冇效嘅。因为嗰啲人又文盲，又冇知识，系咪？喺屋企嗰啲又几廿岁，求其佢顺手就倒咗喺度。好啦，后期咧，我哋咧就整咗一招啦，啊，奉天神乜乜令，再次倒垃圾者。 絕子絕孫，啊咁啊有效啦，因為佢驚真係冇人拜佢生嘛，死咗冇人執葬嘛，冇曬子孫啊嘛，咁啊冇人敢到咯，即係墮落咗個咒喺度動個牌，佢唔識字，但有人解俾聽。譬如而家有個法師領領茶就攞咒，咁後期咧變咗佢喺泰國選舉咧，我又叫嗰啲年青人咧，你又話俾你嗰啲屋企嗰啲老嘅親人聽。嗱，如果你去投呢啲咁嘅出賣靈魂嘅票咧，我第時你瞓喺醫院，我唔探你；你死咗，我唔同你執葬；生啊更加唔會拜，咁啊靚噶啦。咁啊第一，咁我哋嗰陣時喺泰國、台灣都係咁噶。跟住咧就叫佢哋嗰啲年青人咧喺嗰個臨選舉之前咧，俾封信佢哋嗰啲安老院啊嗰啲有關嘅老人中心咧。如果未有我哋嘅 instruction 同意之下咧，你唔可以接我親人出街嗰日，我嚟探佢，我嚟同佢飲茶，你唔好未唔可以叫佢離開嗰個院，任何人都唔得。如果佢私自將你個老人家拎走嘅話咧，你嗰個告佢噶嘛，告佢劫持噶嘛，係咪？即係嗰個，我相信佢嗰啲安老院咧，所以佢當年喺泰國咧，喺台灣咧，我哋俾咗啲咁嘅 instruction 嘅。但香港咧，我就唔俾意見。咁但我就有嗰啲咁嘅經歷，咁啊大家自己可以參考。咁啊，睇呢啲走勢咧，應該人民力量咧，佢哋嗰啲去參選咧，我哋以前都話贊成佢哋，支持佢哋咧，希望我哋選到出嚟嘅。但就要好小心啲暗湧咯，因為呢幾年好多人利用呢、這個。搞呢個議會文化，香港咧係又係一班全心不良嘅共產黨幹部咧，駐港嘅幹部咧，串謀咗一啲利益集團咧，係大家揾一個好龐大嘅錢嘅。我喺五區公投參與嗰陣時候，如果有啲網友記得咧，我係出過廣告嘅，亦都喺個論壇度講過嘅。如果呢個議會文化，冇人工嘅，淨係俾你實報實銷，你日常開銷一個月嗰十萬八萬十零萬，作為正常開銷嘅話咧，你可以支錢。但你個人冇人工嘅，香港就安定噶啦。有能力嘅人咁咪出嚟做事咯。佢為呢個係一個榮譽嚟噶嘛，你做一個民意嘅代表係榮譽嚟噶嘛。就唔使話啲人咧當咗好似嗰啲有啲咁嘅民主狗嘅黨派咁啊，當佢踎喺度廿年咁啊嘛，是但炒個招牌出嚟喺度撈錢噶嘛，佢哋好多嘢揾噶，又走去做啲公司董事啊，又出賣人啊，周圍兜兜搭搭啊，古靈精怪咁啊，所以呢次咧係一個清場嘅時候嚟嘅，但點解你中央政府唔做咧？你好容易改啫喎！你譬如我超過呢咁多議員，我喺議會提過法案，啊，我哋將來嘅立法會議員咧係冇人工嘅，唔受薪嘅，淨係只可以知你嗰、那個日常嘅運作開銷就得，可以做噶。我哋慳翻好多錢喎，包括區議員都係。你有能力咪出嚟做咯，冇能力你出嚟做咩啫？你自己兩三蚊唔掂，你出嚟搞咩啫？咁啊，天下太平啦。但點解唔做呢？因為涉及佢哋嗰利益啊嘛，所以咧呢個其實真係要改革嘅。好啦，繼續講埋，因為我哋呢兩個禮拜我有留心嗰、那個討論區咧，原來好多人對嗰個健康咧都好重要。咁啊，今日咧就特別提一提一啲補充。咁未講呢個保健醫療之前咧，又講嗰個故事俾大家分享。好多人。看回我以前的歷史，有講我的醫術的。如果我的醫術呢，求其拿個方案出來呢，是經世骸族的。有個皇帝認了我做兄弟，因為他的手呢痛了十幾年，我十分鐘他好回。但為什麼我的醫術不宣傳呢？我現在講個故事給大家分享，你們想想為什麼我不宣傳。在上海民國時代，我唔記得咩嘢廟啦。大家去上網 search 啊，好流行嘅嗰件事。有個和尚咧，佢收一個咒水咧，收成功咗。收成功咗咧， 就话有病人嚟，佢连杯水俾你一饮咧，个人咧就好翻。佢初初唔知道自己成功咗噶，只不过佢诶、有一种咒咧系猪医病嘅，咁嚟到飞翁利是我咁喺度求神拜佛咁啊。啊，师傅，求下你啦，咁啊，我连杯水俾你饮下啦，咁其实佢有个好心嘅啫，啊好咗，佢就当撞彩啦，咦？但系唔系，次次饮啲人都好，咁啊传开去咧，哇不得了啦，咁啊排长龙，我刚啱表喺上海，个个人等呢个师傅念，咁啊念唔切啊嘛，你每念一次啊，一杯念嗰次，咁唔掂，咁啊后屘佢想办法咧，就揾个大嘅缸咧，就念。念完一啲人滗啲水就走啦，唔使念咁多次，都靓。咁变咗居水马龙嗰间寺嗰、那个寺庙咧，哇！啲香火啊好鼎盛啊，因为嗰阵时好轰动，成个上海轰动。哇！跟住人太多咧，直情喷添啦，搵我啲水壶啊，倒啲水落啲人，唉，求其你一经过喷一喷咁都好嘅，去到咁嘅境界。啊！出事啦！咁啊，嗰时有个老和尚，咁佢嗰啲和尚行家咧，就自己会倾噶。哇！点解和尚咁犀利啊？嗰间庙啊，咁巴闭啊，好厉害喎！啊，修成功咗个咒术，啊，搞到咁有名系嘛，名震大江南北。嗰老和有个老和尚就讲：呢、這个人将来会死于非命，你哋唔使羡慕。佢会饿死街头。话呢个出咗名有承受嘅呢个和尚，咁其他行家梗系唔信啦，啲和尚行家嘢咧，你条老鬼人家争你钱唔灵啫，咁人哋而家有法术咁灵，咁你话人哋将来会饿死街头，咁啊当个耳边风，啊谁不知真系应验喎，喺上海沦陷之前，有个军太嘅姨太咧睇中咗个和尚。呢、这个有咒术嘅和尚，成就嘅和尚，因为佢有名啦嘛，佢嗰啲业障啊嚟啦，即系佢前世嗰啲业缘咧就嚟啦。有个姨太太咧就中意佢，日日都话病，咁啱日日走去搵佢整杯水，佢又俾黄金又俾钱嚟，系都要见下你，连杯水俾你饮下，爱上咗呢个和尚。咁啊，始终咧，佢后屘呢个军太个先生咧，佢做妾侍啫，阵亡咗。就忘咗佢，更加日日真系去勾引呢和尚，超勾引咗上手。勾引咗上手之后咧，一搞咗之后咧，佢个咒术即刻唔灵，即系啲人嚟到医原本医到病嘅完全失咗效，失咗效咁咪唔灵咯，唔灵咁呢个和尚咧就还俗，还俗咧就同呢个姨太太咧结咗婚。后屘上海沦陷咧，佢走咗嚟香港。咁啊，姨太太帶咗啲錢啊、金銀珠寶，同佢落香港，佢還咗俗。喺香港咧，學人就炒嗰啲咁嘅黃金啊，炒嗰啲賣炒金炒剩咧，窿埋咧，真係後屘餓死街頭。所以當年個老和尚講嘅應驗。所以小弟當年廿幾三十年前，有少少，因為喺我哋嘅行門咧，就話喺醫術度突然間俾你醫到一啲人咧。就是、最有係屬於幼稚班的成就嚟嘅，即係屬於最容易俾你 check 到啊！原來你自己嗰個修持咧有功夫嘅，就係、是、第一個俾我咁啊！做咩？你哋睇過最近鋪咗上嗰本《慧眼觀世界》書咧，有講我當年嗰個醫術嘅。但係因為我哋基於個師傅教落咧，就話如果我有呢啲功夫，你一上電視台接受訪問。或者接受啲報紙訪問，吹下水，接受一啲虛名俾你，俾人讚下你咧，咁我啲功夫就會冇咗嘅。所以我哋都好珍惜自己咧，就唔去立亂接受嗰啲咁嘅虛榮。總之有緣嘅人，咁我哋咧就可以講多啲。好啦，最近有件事咧，就同大家網友分享，係屬於網友嘅事嚟嘅。喺首飾財嘅區咧，都有人記得嘅，有個人咧11歲。就已经是那个骨的萎缩症不再高了，萎缩了呢就跟住呢就而家佢到而家有成20年嘅，就跟住呢全身硬晒嗰、那个好似强压性嘅脊椎神经炎，喺西医呢冇得医， 佢系早两个月咧，系俾咗个信息我咧，就系、是、希望我帮到佢。我又姑且一试啦，因为呢啲系好难医嘅，佢条颈都拧唔到嘅，全身成身转唔到嘅，一路萎缩。但系佢一路矮咧，如果再落去咧，你得嗰卅零岁咧，即系我都觉得诶，佢嚟见我啦。咁我佢嚟见我之后咧，我叫佢约佢见嘅。有个网友介绍嚟揾我，大家炒翻走咗财，佢有呢件事，我有见呢个人，咁我就 check 一 check 佢啦。当然后屘我出手医佢，到今时今日咧，应该好咗五成。应该好咗五成，唔会继续恶化，变咗仲好咗五成。所以咧，呢个都系值得欣慰。咁我系唔使我用特别功能医佢嘅。当然我有同佢祝福啦，但我系将喺世间有嘅医术咧，同佢配搭几样嘢，咁又要就加埋我哋嗰教大家嗰个拍脚嗰个功法，就我同佢配搭两种医术咧。唔使食药咧，咁而家已经系好咗一半有多。我相信佢再迟多一个时间咧，起码复原到八九成。呢个喺西医学、喺中医学嚟讲咧，系冇得医嘅，嗰个系冇得医嘅。所以大家咧就要唔好介意，即系我本身咧就当年烧胶，但咧我哋好收敛嘅，即系我医咗人，唔可以去利用医咗人去得到世间嘅清誉，或者系得到人哋嘅赞赏。或者得到一啲金錢嘅好處咧，我嘅功夫會冇咗嘅，呢個好神奇嘅。所以但你啲人話喂，你醫咗咁啊俾筆錢捐去東華三院，捐去中國農村做好事，我贊成嘅。總之我唔兜你錢嘅。如果唔係咧，我功夫冇咗。等以前有啲人學茅山術都係噶，佢哋攞錢翻嚟啦，你唔使咗你唔覺得嘢噶嘛，即係一樣啫嘛。今日咧就要教多啲一啲大家啦。除了拍腳之外呢，啲上年紀的啲年青人呢，尤其喺網後面嗰啲呢，真係要收斂自己嗰個上網嘅時間，同埋呢盡量戒呢喺個街上或者坐車度呢睇嗰啲手機呀睇啲嘢。因為佢嗰個輻射呢係好影響我哋嗰個內神經系統嘅，即係唔值得嘅。你真係坐定定地，咁我咪喺網上玩咯，乜嘢都得。呢個唔值得，佢提早消耗咗我哋嗰個神經嘅微型神經嘅，係因為我哋個神經系統破壞咗，就好難醫嘅，好難復原嘅。咁但呢個微型神經系統，我本身咧就有一部機咧，以前喺瑞士買嘅，即係我都訂咗啲翻嚟送我俾朋友，佢就可以幫個微型神經咧。特別有中風的人咧，神經萎縮咗咧，或者肌肉年紀大咧萎縮咗咧，我嗰部瑞士機咧，佢可以再生嘅，有呢個能力，我自己冇事都用嘅。咁有時我睇，譬如夜晚有時睇戲啊，睇得夜啊，喺個網度啊，咁我就用翻個部機咧，自己等佢再恢復翻個功能。但係呢個都係唔健康嘅，所以最好就應該要戒。教大家個泡腳方法，俾啲爸爸媽媽用，或者俾你啲親戚用。大家记得回去中国旅行呢，在黄山或者庐山或者在泰山的地方呢，有些道士呢八九十岁呢，他行路快过你的上山。他行上山要跑咁都得过。你哋应该有些人回旅行见过的。你后生仔都唔够快过，即是行上山嗰山路健步如飞的。他们有一个 道家呢，有一个泡脚的秘诀的。当年因为我做研究呢，我什么人都学的。我不理你大巫师好，道教好，回教徒有犀利的，那些修士他两个手指都是杀牛的，有种硬功又很厉害的，在新疆那边。那每个人都有，每一个门派呢都有他的好的方法，是世间的学问来。我哋法门无量誓愿学噶嘛，总之乜嘢咧，我当年我都去寻师访学嘅。咁咧，我就攞咗佢哋道家呢种咁嘅强身健体嘅泡脚方法咧，就今日话俾大家听。你可以教你屋企啲上年纪嘅人，用一个木盆啦浸脚第一泡，热水你忍得为主，就系到脚眼咧就停啦啲水。 唔好过脚硬，系第一炮。第一炮咧，炮到佢一段时间啲水凉咗之后咧，就再加水。加水咧就要去到嗰个一个足三里咧就要停啦，即系膝头哥对落少少，一定要到嗰度嘅。嗰啲水咧去到嗰度，咁呢个第二炮去到足三里个位一超过咧，就要炮到出汗嘅、哦。譬如你喺度睇电视咧，一定要炮到出汗嘅。咁啊，炮到出汗咧就为之系有效嘅。咁我自己本身用咧就系、是、一个好高嘅木桶嘅。我特登买一个高嘅木桶，同埋咧我就系买个木桶咧，就有一种系有埋嗰、那个恒温器嘅，佢可以有蒸汽啊，有热水泡出嚟嘅。我本身就咁样用嘅，但我最近都懒啦，因为我有练啲第啲功，我又唔需要话只脚我又冇咩事啦。但如果屋企有人，佢有嗰啲。中過風啊，或者血壓高啊，或者有阻塞啊，驚住佢頭暈啊，又成咧呢、這個，所以佢宋美齡咧，宋美齡係超過一百零幾歲過身噶嘛，佢晚晚都跑腳同按摩先瞓覺嘅，即係以前，所以大家呢個咧就呢、這個好好用嘅。好啦，如果再有時間拍完腳之後拍埋手，拍埋手咧，呢、這個咧就唔係我自己功夫嚟嘅。但我將佢夾埋一齊咧係有效嘅。你上台灣網咧有個甩手功好用嘅，佢平放嘅就第五下咧，佢個人踎低一下嗰個就啦。第自己網上網抄到嘅嗰、那個拍手功配合我個拍腳咧係非常有效，大家不妨可以用呢、這個。我哋唔一定要自己嘅搞好多嘢噶嘛。譬如我做啲印度電影，我揀係千幾套電影揀咗出嚟，有十幾套。在世間上有的學問你跟他組織好就可以給到人用，就不用說要自己為了要江湖地位啊，或者炫耀自己的才華啊，要自己搞套東西來打自己招牌啊，搞得來都敏憤啊，是不是？是吧，世間有的學問你跟他執好他拎出街就夠用的，所以你們用他那個拍手功是台灣的，是好用的。好啦，那逢是國內出來的這些氣功師什麼呢，希望大家少接觸呢、這个我忠告大家嘅，有嗰种人咧冇道德，就算佢叻咧，我哋都唔信佢冇道德，因为佢中国嘅大陆文化咧系冇道德嘅文化嚟噶嘛，系好奸诈嘅文化嚟噶，因为佢成个共产党文化到而家咧系有好多好嘅党员咧一路希望完善嘅，譬如话佢走嚟香港话搞国民教育，佢个招牌好大噶。你冇人敢反對嘅喎、哦，喂大佬，我叫你啲人愛國都唔得咩？喂，呢個好大嘅帽嚟嘅，佢笠落嚟，變咗就算我郭先生，我都唔可以反對佢話喂唔搞國民教育喎、哦。但我可以提出一種抗辯咧，就喂國民教育就係好民粹主義噶嘛，即係唔係你中國人就打得啦？我點解唔照做翻以前個公民教育啫？而家地球一體化啦嘛。为什么还要搞到年轻人那么狹窄呢、啊、就算你不说你找个外国教育的招牌就包装整套你那些共产党的毒素在这里嘛，去荼毒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嘛，令到他没有创意嘛，为什么反对你什么呢，你不得光明正大嘛，你教育局都未有现所存出来，你整些这样的教材出来拿钱，你不拿钱就可以，你嗰啲咁嘅咩浸会啊，咩国民教育中心乜叉嘢，你咪自己引堆嘢通街卖咯。又呢个佢哋驳你、哦，佢哋仲闹嗰个吴克俭、哦，吓、啊、你话佢政治打压佢、哦，佢嗰本嘢系咩错啊？你唔攞我哋市民钱咪得咯？你话整本嘢大中华帝呢、這个大共产中华帝国编制嗰本嘢出街，你通街卖都得噶，言论自由啊嘛，出版自由啊嘛，香港接受噶。但你唔好透过权力机构。要呃我哋啲下一代近呢啲嘢啊嘛，佢哋搞错过，佢哋而家仲好似好大条道理噶，系咪啊？佢梁振英讲嘢都死噶，同埋林郑女士讲嘢都错咗。佢哋一饮共产党杯茶咧，佢唔够正义感咧，你直情系跳个中联版乜唔使睬呢班垃圾噶嘛？ 佢中年版档又要收档啊，迟下都要。喂，大佬，你咪俾广告，俾呢个广告版嚟主管香港事务咯，清一色。你冇整你嗰啲党部嘅工作，香港搞咩啫？香港系冇你呢啲咁嘅领导模式噶嘛？政府啊对政府，你嗰党部嘅广告工位嘅林家灿收工啦，你完成任务咪搬喺深圳咯，改招牌咯，广告办公室驻港机构咯。你有冇到古灵精怪系咪？搞蚊绳啊？搞卖车牌啊，中港两地车牌啊，卖议员啊，卖政协啊，啱唔啱度搞呢啲衰嘢嘅啫嘛，仲要搞假情报啊嘛，搞啲小动作咧就呃老细钱啊嘛，咁而家用搞到咧又要透过电视台咧，就香港咧一个斗争基地啊嘛，系咪先？你讲吴康文系就死噶啦，你又要写啲无谓嘢，喂啊吴老先生，如果当年阿黄成唔死啊，轮唔到你做人大代表啦。使唔使讲翻历史俾你听啊？你何德何能坐嗰个位啊？老鬼，就是、王成早死啊嘛！佢自己本身王成钉咗，自己出咗事，先轮到你先坐到嗰个位啫。你咪而家你咪告老还乡咯，做翻啲好事咯，仲要讲啲咁嘅衰嘢，香港搞斗争，又阿芝阿灾出嚟讲，你唔讲冇人话你死噶，大佬，我尊敬你几廿岁，同我啲朋友都咁熟。喂，共产党一路都搞开明，而家党内毛泽东嘅元素留到今日，大家都心知肚明嘅。你睇习维园阿爸，捞到几十岁，佢都仲系未醒噶嘛？一呢样好惨嘅，共产党嘅洗脑咧系好扑街嘅，即系等于宗教洗脑。冚家铲，你信咗观音菩萨咧，佢当系有咧，你话俾你听冇咧，咁啊有排佢搞唔掂嘅，佢信咗几十年。佢中咗共产党毒咧，你同佢拗啊，斩晒气嘅。但你吴康文，你都一个学读一个校长嚟噶嘛？你老母，你食咗两粒仲喺度躺，你而家都要醒下啦。王成未死，几时轮到你做啊？你自己翻谂下。你曾玉成都提下你嗰个老师啦。你老母，你真系仲喺度搞啲咁嘅左仔嘅毒素喺香港。喂，我哋嘅民族，你共产党唔会千秋万世，我可以话俾你听。如果我郭先生帮我计仔出嚟啊，我自己唔希望我国家沦陷，我话俾你听。如果我国某人啦、啊，用我奇术啦，我勾结外国势力啊，我整条计出嚟啊，三年内清捻咗你共产党场啊，中国唔系大口气，你好脆弱嘅，你知唔知啊？但我点可以咁做呢？你估你真系天下无敌啊？搵到两个钱，你老母你真系中国排名第95啊！你老母以为当自己有钱？是咪啊？台湾翻去再当家仲得啊！如果我俾条计出嚟，话俾你听啊！但因为咧，你个党嘅组织仲有一种力量，可以睇到长十几亿人，可以抵挡到咁多外国势力，我先支持你中国共产党去把好个关。你谂下，你咪搞个公平游戏咯，搞个公平游戏，系咪？正正式式以民为本咯。你老母你真喺度仲整呢一扎咁嘅先，左仔嘅毒素喺香港搞，你搞乜差嘢啊？我哋香港啲年青人及埋台湾啲人，呢扎我哋中国人嘅命脉嚟，我话你，你共产党唔千秋万世，就100年后就算有外国势力嚟打我哋国家，我哋呢班人咧仲可以挡到噶，我哋个民族。如果个个受呢啲咁嘅死人洗脑教育冚家产，个个做奴才嘅话咧，就全部移晒民，个国家就冇咗噶啦。我三年收捻你工啊！你个政权你咁捻巴捻闭，使唔使我讲个计出嚟俾你听啊？唔系吓你啊，靓仔，你好捻脆弱噶嘛？你党员冚家铲个个都入晒籍噶嘛？下巴继续讲嘅火都嚟噶啦，呢啲嘢。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系 Mark 咪。今日带咗呢只歌《Headliner》送俾大家。 唔做头条新闻，仍然事事关心。每日发生嘅新闻，发生各种压韵，歌声代表民愤。歌词太敏感，我嘅歌秘感唔系秘闻，用 rap 将真相备份。 嗱，只歌主要大概系讲我自己作为一个 rapper 身份嘅时候，入边我会去 rap 一啲有啲咩关于啲乜嘢嘅事情啦，即系譬如系关于一啲可能基层市民嘅嘢啦，可能关于一啲社会好少人去关心嘅嘢啦。最重要一点就系话，其实作为一个 rapper， 我哋好坚信一定要去 rap 一啲嘅。 真嘅真話咯。 Rapper rap 盡一切 rap 出 rap 怕真題 ，Rapper rap 出真藝行 rap 真相越見珍貴。太多 rapper 標榜自己 rap 行新貴，但 headline 就 rapper 只會諷刺是弊。 咁呢幾句咧，我自己覺得幾重要嘅，就因為表達咗成隻歌我哋點解要 rap， 同埋而家喺個 rap 嘅香港嘅 rap 嘅壇入邊啦，即係 rap 嘅圈入邊啦，好多人好標榜自己係一個rapper 乜 rapper 乜，我點樣叻點樣勁或者點樣點樣，但重點係佢哋歌入邊我感受唔到嗰種真啊，即係感受唔到嗰種真説話同埋嗰種嘅感覺，變咗嗰隻歌係好冇靈魂嘅一隻歌咯。 坚持做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 ，R-E-A-L-R-A-P-P-E-R， 坚持到而家 rap 出是非真假 ，H-E-A-D-L-I-N-E-R， 坚持做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 ，R-E-A-L-R-A-P-P-E-R。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成日都话 real hip hop real rapper， 咩叫 real？ 其实好简单，就系、是、你讲真话咯，真你唱真说话嘅时候就系、是、一个真嘅 rapper。咁呢几句歌词我自己都觉得几重要啊！呢只歌入边。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郭博士答客问， 嚟我继续。有網友問咧，嗰個炮腳咧，用木桶都得嘅，冇問題。但最緊要個尺寸咧，就話第一浸唔好超過腳眼，第二浸咧一到足三厘過少咧就停噶啦，又唔好過。但第二浸一定要出汗嘅，一出汗咧先有效，唔出汗冇效嘅。正話即係講嘅嘢火都嚟嘅，即係呢啲嘢咧，所有啲人咧就話我問，就喺網上話個共產黨員呢、這個冇所謂，人哋話我乜都得嘅。因為口喺人哋嗰度，我又唔介意。如果我做到黨員，梗係好啦。共產黨員係一個好崇高嘅地位嚟嘅，有知識、有文化、有理想。當年打天下唔係咁容易話你做黨員係做到噶嘛。所以你香港一扎共產黨冚家產鬼鬼鼠鼠，我睇佢唔起嘅，堂堂正正咯。你曾玉成喂，我係共產黨員，有咩壞啫？你又唔係黑社會。其实香港好扑街嘅，任家差冇政党法，乜差都冇，整间有限公司又话搞咩党咩党，呢、這个引人笑嘅，系咪？咁你共产党夹埋搞啲咁嘅先贫党文化，喺度互相勾结，系嘛？中联办呢班成班冚家产垃圾嚟噶嘛？佢要够钟收工啦，你唔好走嚟搞乱个香港，仲要搵档咁嘅冚家搵啲咁嘅传媒乱掺噏嘢。喂，我正话三年收拾你共产党档，你上唔上啊？我梗系唔可以咁做啦，我中国人。点解你搞紧乱你，搞乱你，咁啊中国咪四分五裂咯？法国佬咪霸翻湛江嗰边咯？而家法国知音冚家铲叫啲人唔好讲普通话噶嘛，夜晚。所以大家网友要知道，中国系危机四伏噶，新疆有一班人搞嘢噶，西藏有一班人搞嘢噶。有个南蒙的组织呢，又内蒙古又搞嘢喎。在日本有个满洲流亡国㗎嘛。危机四伏嗰个大佬中国。一有人扯旗吹鸡，一连埋一个集团呢几招收你工，因为佢啲党员呢个个有外国护照㗎嘛。全部走人㗎，走得快好世界㗎嘛。佢唔同以前嗰啲共产党㗎嘛，即係为国为民㗎嘛。有啲班家产各自打算嘅㗎嘛。各搬晒啲钱去外国㗎嘛。啲仔女去晒外国㗎嘛。喂，你孔教啲冚家產唔出嚟講嘢喎，呢一鑊又嗱，我同孔教個教主係好老友嘅，湯恩街呢條木嘴，你老母你搞啲咁嘅奴才教育，你啲咁嘅宗教團體出嚟講嘢噶嘛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嗰個李卓芬係孔教嘅冚家產，唔知係副會長嘅，我係孔教嘅榮譽會長，我鬧呢個冚家產老鬼噶啦。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啊嘛，孔夫子教落噶嘛，你老母你叫人搞啲毒素俾啲僆仔。搞到我哋嗰啲僆仔咧就要讲大话，咁细个要教佢讲大话，为咗攞个分过关，为咗保住将来我嘅学业去建功咧，唔使入唔到大学，惊唔够分，夹硬要迷没良心，话你个共产党咧光明正确伟大，团结进步无私，系咪真系无私啊？你共产党冚家铲个个你个个拎出嚟照废啊！啲家财，喂呢啲你唔可以叫啲小朋友咧。他自小教他讲大话的嘛。 所以你吴汉文呢个而家咧，我当你系乞衣嚟，可以话俾你听。你老母你身为校长，冚家铲几廿岁，临老晚节不保啊！你老母，你同我辩论啦，任师作对都唔肯输俾你啊！懒懒叻，咪啲网友啲冚家铲剥嘴，仲话我博士买翻嚟买你老母啊！我博士嫌佢湿碎啊！个博士俾得我身份咩？你老母你搵个博士出嚟打住打三个钟头啊！怕手掌医好人啦、啊，即系咪大口气啊？你啲乜冚家铲垃圾，你老母走嚟香港搞屎搞棍，你老母你真系搞啲死人左派毒素喺度，火都嚟埋啊！喂，我哋香港，如果你梁振英先生可以老实讲，你搞乜差嘢，东北地盘咧扩大冇所谓，有秩序嚟香港嘅人。你要搞个国民教育就要搞呢班唔家产大陆嗰啲人要搞国民教育嘛？你咪想教啲僆仔仔去做毒奶粉啊，学做毒鸡蛋啊，学做嗰啲用头发点样提炼啲豉油啊？系咪学呢套教育啊？香港，你共产党教啲干部教育先啦、啊，咁捻咧？你梁振英有责任你坐上呢个位，奉系嚟香港自由行嘅人，首先佢咧就喺国内读一个课程三个小时嘅。不是你咪差嚟香港旅游，有乜嘢礼貌，有咩规矩？叫佢考咗个试仔，读完笔记试，先至俾佢嚟香港旅游。咁啊，真系教育啦！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国民教育基地，就教大陆呢班人噶嘛。你老母你唔系调转嚟搞，你咁差惊咪捻做特首？你直上天庭啊嘛，可以打正公函。比香港唔適宜咁搞嘅喎，你搞個公民教育已經夠嘅啦，你乜搞乜差嘢啫？嗰檔嘢唔係你搞嘅，屌乜曾蔭權係陰你嘅啦，吳家產蠱惑仔，一個冇道德嘅人，搞咗幾年都唔搞掂，特登留低扎蘇州市，善到你認一認，咁你用人啊不善，用咗個咁嘅吳家產蛇頭鼠眼嘅吳克儉，你老母鬼鬼祟祟，又唔敢行出嚟孭飛，係咪？你整个政务司任家产，佢而家老公唔喺香港，啲仔女喺英国读书，咁我行出嚟又闪下闪下，啊！佢望你落埋台，佢做处理特首添啊！一顶啊，摄埋你个位啊！你话你好过瘾啊，梁先生，系咪啫？个个扇你噶，系咪啊？你睇吴克儉呢个任家产，我琴晚听阿陶杰讲，你老母佢原来嗰、那个白狗文文，佢老母自己喺美国政府叫人嚟攞 visa， 佢走去入美籍噶嘛？揾呢啲咁嘅冚家產有翻嚟搞教育，仲要搞外國教育，即係而家都好慘啊！大佬，香港嗱啲小朋友唔使射噶，你冚眼走去中聯辦示威，你老母你一走去嗰啲咩咩外國團體啊咩組織啊，即係示威，拎個吹氣棺、吹氣嘅棺材啊、廢熱台啊、辛苦啊，設計啲吹氣棺材啊，門口冚家產棟篤企打小人，扯曬旗等佢成扎大廈，屌你個神憎鬼厭啊！睇佢點搞啊！唔搞得噶嘛，褪翻轉頭再諮詢呢啲上次搞落嚟嘅，追翻佢哋攞翻嗰千百萬，最好噶啦！你追翻佢攞翻千百萬，喂，我未有現索償，你點樣搞呢本嘢出嚟收我錢啊？你政府要追究我呢筆錢，攞翻翻轉頭噶，你咪拎嗰中國模式通街賣咯，係咪先？你唔搞得噶，你唔好以為真係懶差啲啊！香港又諗住準備咧清人場啊！一次過清香港人，屌我推翻你政權梗係唔得啦！我打低你政府，我國民人都冇力。五個鐘頭玩殘你啊，跌一萬點啊！我有呢個能力，唔係大口氣。但係可唔可以咁做咧？梗唔可以咁做啦！香港而家係自己中國人地方嚟噶嘛，我唔可以幫外國勢力嚟害你自己香港人。好脆弱嘅啫，而家個時代，你都未瞓醒。好啦，因为刚才讲咧就话我偷咗嗰个玉林国师嗰个锦囊嘅方法，当年喺中国城，我就冇支绣花针啦，但有牙签噶嘛，我咪将佢牙签屈断咗，佢又唔加紧吉落嗰个手指罅度，我痛到扑街啦！你靓妹搞我梗系不举啦，嗰、那个方法就我偷翻嚟嘅，就赢咗班年轻人，啊，痛到扑街噶，你揿实落去吉落嗰个手指罅度，搵支牙签夹落去。哇！痛到仆街，隔離坐嗰女仔搞極都唔起噶，係咪？我隻手指撳住啊嘛，撳住個手指公咁咪痛到仆街咯。有啲牙籤仔喺度吉咗入嚟少少， 好啦，但我又赢佢话举得快嗰下咧，就我有啲内功嘅，以前喺印度学翻嚟嘅，就涉及嗰个印度鸭仔嘅文化嚟嘅。我梗系冇印度叉仔咁叻啦，但都学咗少少功夫嘅，所以又赢佢哋啲年轻人嘅。咁啊，美国有好多弱点嘅，我亦都要即系警告你美国即系政府啦，即系咪大可以咩警告人？喂，你美国唔好搞我哋中国人啦！因为中国发展紧，大家同文捞同煲吓、啊，你又要中国政府支持你喺度做生意，大家携手和气一团。林家珍，你又搞个搞屎棍吓，周围搞系嘛？你美国有好多弱点噶，我哋亦都有方法害你美国佬身痕，我唔系大口气讲，可以害你美国佬身痕都得，系咪啫？但唔可以咁做啊嘛。一个世界危险啊嘛，因为你搞呢啲嘢，大家都系追求和平。我本身做世界和平工作嘅，咁我点解真系世界搞呢啲咁嘅斗争出嚟咧？好啊，好简单，钓鱼台，但我都有方法噶，冇事噶，即系唔系话牙刷？嗱，你俾两亿美金我，咁啊完全冇事噶啦，即系等于嗰个尿壶，屌打烂咗咪冇事咯。你个尿壶嗰度有得搞啫，要洗啫，冇咗咁咪唔使搞咯。嗰个八个唔关啫，小岛仔突然间唔关啫，行雷闪电唔关啫，整啲五雷神功一劈喎，唔关啫，冧晒消失咗喺个水底度，咁咪冇晒界线咯，收咗工噶啦，唔使拗噶，系嘛？嗱，你俾两亿元美金我啊，我包你同你清晒场，好多人做到嘢噶嘛，系咪先？为嗰几扎咁嘅写人嘢，啱仲影假报告，又有石油，又话天然气，你老母你啲有信佢都死啊！美国佬啲嘢信唔过噶，啊，逢佢有个地方都乱噶啦。佢为咗保持自己嗰个霸主天下世界，系咪啊？所以大家都唔好中招啊！再俾一个管治文化大家睇啊，即系呢啲系话俾梁先生听嘅。你而家你上场做官，你要交代你下边扎马仔。所以點解我哋要反對嗰、那個局長制咧？你董建華搞呢啲咁嘅文集文化，你就撲街嘅。佢真係唔識做官噶嘛，個個走嚟抽水嘅啫嘛。佢真係冇承擔文化啊嘛。講完真事俾大家聽。嗱，我舉例，因為有啲問題咧泄露出嚟太敏感，喺第二個國家發生嘅，但同香港嘅模式一樣。因为当年英国咧好多殖民地噶嘛，香港其中一个啫嘛，佢嘅模式又涉及我哋当年1967年大暴动，大暴动死好多人噶，但啱啱佢有啲报失踪噶嘛，所以而家佢哋嗰啲左仔有啲好惨嘅，俾人利用咗，一腔热血，搞完之后咧就无影无踪，咁啊有啲報失蹤人嘅，但當年呢件事咧發生喺我哋亞洲一個英國殖民地國家，差唔多嘅模式，那個時間咧唔同，佢啊1967年，我哋咧就係100多年，類似咁嘅模式。有次內部嘅衝突喺個國家，另外一個亞洲地方國家，我適逢其會啦，坐喺內政部長嘅寫字樓。电话收到，哇！为咗有个村落咧冲突，死咗几十人，大家都冲突，开火打死成100多人。咁啊，内政部长啊，副部长啫，内政部长唔系正部长，我哋喺度吹紧水，倾闲偈，电话到。咁啊，点样要俾个 order？ 点样做？我哋话俾你听，当听唔到个电话，叫自己全员揸住去处理。乜副部长咪话俾个嗰个警察厅长听咯？喂，我当未听过你电话喎。阿多塔克话你自己谂掂去。咁嗰个喂警察厅嗰个厅长梗系唔掂啦，大佬佢咪你叫阿 Mr. Cock 听电话喎，佢咪咁样唔掂喎，大佬我要有手势，我你自己谂掂就得噶啦，我用你一切权力处理咗佢得噶啦。佢咁点样权力啊？我冚家铲咪掟叉晒落公海咯，搵只船你老母即系当浮尸啦，边度搞咁差多嘢啫？咁啊处理咗咯。 政部长又唔知，老细又唔知，记者又唔知，议员唔知，乜差人都唔知嘅。要承担先啦，大佬，你死死咗咁点啊？曹圈巴闭都要埋尾噶。呢、這个咧就系、是、当年人哋喺嗰啲国家度做官嘅文化嚟嘅。知做咩？喺香港发生过，知唔知啊？1967年一样咁嘅事例，系我自己下边有人就处理嗰啲用呢啲类似咁嘅手法处理嗰啲问题嘅，所以变咗而家咧好多人失踪嘅，喺个 file 度系报失踪嗰啲人，当咗大陆浮尸嘅，系咪先？喂，而家你唔系喎，你香港啲冚家铲做官，闪心射波，系嘛？缩骨。用那种的语言艺术出来讲嘢，就当是交代了，左闪右闪，左褪右褪，又是不是真的褪？是吧？还更加学了这些死人共产党的鬼辩术，偷换概念，什么差都有的。所以你香港是这样死的嘛，你那个暴动文化，那个是很大镬的嘛。又讲一些政治智慧给大家分享啦，在世界上咧，好多人就蒙古人咧就好钝嘅，以为个样啊，即系喺大家嘅观念上咧，就认为哇，睇到蒙古人咧好似好钝嘅，即系有好多人有呢个观念啊。但可以同大家讲，蒙古人咧系比日本人更加聪明。当年佢打中国，用咗3年时间嘅啫。可以直卷整个欧洲亚洲，打到去北印度，仲有个莫阿尔王朝第五族人，佢打北印度嗰度咧，系、那个莫阿尔王朝咧系铁木儿汗嘅，佢唔系蒙古落嚟嗰四大汗其中一支水嘅，第五支水嘅，佢哋俾土耳其赶走咗去，先至自己褪咗落北印度打翻个北印度咧，就做咗喺印度200多年，呢、這个咧就系最后一个印度王朝。佢而家你英國人未到 Burma 之前咧，個緬甸咧亦都係蒙古人統治噶嘛。好啦，蒙古人點解咁聰明咧？講少少往例，希望大家有啲啟發。當年佢打我哋中國，點解3年可以直卷成個中國咧？咁大面積，佢用種高彩戰術嚟打中國。高低嘅高。七彩个彩，高彩战术嚟打中国，比较冷门嘅。咁我住蒙古嗰阵时候，我系外蒙古驻香港领事啦，即系嗰啲历史我哋俾一般人知嘅。咁咩叫高彩战术咧？佢净系打广州嗰阵时候，蒙古人。以前我哋中国喺宋朝嗰阵时咧，好多好多围城噶嘛，嗰啲城墙啊，起住围住晒，咁啊，以为挡到人噶嘛。咁你要攻打嗰个城墙噶嘛，攻城噶嘛要，佢就打亲你到喺黄昏打嘅，蒙古人打你，喺黄昏太阳一落山，咁嗰阵时冇呢啲咁嘅街灯，乜都冇噶嘛，乌天黑地噶嘛，佢制造咗啲利用啲火箭，利用我哋嗰种烟花嘅文化嚟打你个高彩战术，佢接咗啲天兵天甲嗰啲将军嘅样，嗰神嘅样啊。用啲火箭射上天，咁嗰啲手脚咧就喐得嘅，佢摆咗啲炸药喺度，咁一射上天咧，哇有光咯，跟住佢嗰啲嗰个天神咧就成个弹开，跟住咧就喐手喐脚嘅，咁因为我哋以前喺宋代时中国嘅文化咧系迷信噶嘛，哇唔加上啲人天兵天将喺个天空跳落嚟，哇唔加个咪走咯，所以佢咧就兵不印血咧嚟打咗成个中国嘅，好少人抵抗。这个是高彩战术，即是幻术，亦都叫世间的魔术，是这样成直卷中国的3年时间。当然他也有些真材实料打你，你一不投降，他全个城就毁灭了你的嘛。所以他那时候很多人害怕，他从你猫都杀了你，鸡犬不留的嘛。他打欧洲就是这样的，打欧洲、又是有高彩战术。但佢加上一套咧，喺歐洲人哋咁快成個歐洲直卷曬咧，而家你打唔到噶。就算而家你軍事咁犀利，個速度咁快咧，你都唔夠蒙古人快。佢用個大自然嘅 recycle 打你噶嘛，成個歐洲 所以讲当年欧洲嗰啲国家嗰啲军队咧系好神奇噶，喂，大家打开三日三夜噶啦，系咪都要休息啊？不停打，打咗五日啦，即系话我要瞓觉休息，你蒙古人都要瞓觉休息噶嘛？咪就算我哋而家走紧俾你追杀，咁佢谂住我都要休息噶，走到咁攰，你都要休息噶，咁你要补给噶嘛？你要补给粮食噶嘛？但因为蒙古人用嗰个 recycle 嘅战术打你咧，佢唔使瞓觉嘅，知唔知啊？佢唔使补给嘅，佢用个大自然补给嘅。佢骑只马打你，只马一攰，跟住又企喺个有水源嘅地方食草饮水。佢喺个喺个袋度攞啲嗰啲咁嘅干粮出嚟，佢喺只马度咧坐度瞓觉嘅。只马一饮完水食完草咧，跟住就追杀你啊嘛。佢唔使用嗰个补给线嚟打你噶嘛。所以佢打你个城之前，俾个召会你嗱。如果你哋而家投降嘅，我就派个人嚟喺开个办事处。咁你嗰、那个你嗰个国家嘅皇帝咧，继续做皇帝，咁啊受命于我。咁佢又唔杀人嘅。咁啊，你每年咧嗰啲人嚟到咧，你俾粮饷我，俾剩佢又攞你啲资源再打第二个国家。所以打咗百十几个国家嘅皇冠都喺手嘅，当年成个狮王撞嗰阵时。好啊，如果你抵抗，我就话明咧系鸡犬不留。所以佢喺西方人咧变咗黄祸咧，就佢真系同你寸草不留，烧晒你嘅。佢费事留守未？佢冇咁多人手去管理个城镇，冇咁多人嚟，冇亦都冇咁多人去派嚟驻守。佢打到佢嗰、那个诶呢啲咁嘅打翻嚟嘅土地，佢费事同你驻守兵啊，嘥气，费事等你慢慢同你打游击啊，全部杀晒，鸡犬不留。所以变咗喺欧洲咧，好多人一惊见到蒙古人啦，都惊嘅。一就投降，一就走晒，所以当年咧就变咗黄祸。佢哋用个大自然嘅循环嘅战术打你，咁当年佢哋马术犀利啊！佢哋而家嘅马术咧已经落后咗噶啦。当年嗰啲马术咧，个人喺个马度，两边摆三尺高嘅木，个人左右经过咧斩断晒啲木嘅，唔使用马鞍嘅。而家都做唔到嘅，而家啲人。而家已經冇咁高深嘅騎術，所以佢哋係好厲害嘅。咁啊，咁佢哋後屘佢流傳咗喺世界上最犀利嘅刀法咧。就算喺波斯王朝，佢哋嗰個喺中亞嗰邊，而家用嗰啲好長嘅刀咧，都係蒙古人帶過去噶嘛。佢改良咗噶嘛。喺印度嗰陣時，而家佢哋提煉嗰啲刀咧又咁靚咧，做嗰啲刀咧，嗰啲種刀法咧又係蒙古人帶嘅，好厲害。所以而家佢哋野心好大噶，你唔好小心啊！佢哋蒙古人都成日记住成吉思汗个祖先咁威水，雄霸天下。佢希望都有机会想雄霸天下，呢、這个心冇识到嘅，但好聪明嘅佢哋。佢哋个样蠢嘅啫，个钝嘅啫。你佢哋好聪明嘅，所以咧同大家分享。我讲个蒙古咧，佢打完莫斯科之后咧，佢系雄霸莫斯科啦。咁但系喺佢个俄罗斯人又犀利，佢蒙古整个莫斯科外围嗰阵时，俄罗斯都系佢哋蒙古人势力啊嘛，非常庞大噶嘛。好啦，到俄罗斯个伊凡四世咧，自己嗰个皇位保唔住啦，因为好多人谋夺佢个位啊嘛，嗰啲兄弟啊、皇宫大臣啊想散佢位啊嘛，佢知道保唔住，所以俄罗斯人嘅政治智慧又好犀利噶。佢傳到落而家都厲害噶，佢伊凡四世即刻整個蒙古嘅皇宮大臣嚟話：喂，我請你翻嚟同我做皇帝啦！咁你幫我做皇帝，我做阿爾得啦，你做咁啊變咗佢蒙古人嚟同佢做咗一兩年皇帝咧，你成個俄羅斯人唔敢喐啊嘛，佢惡啊嘛。做咗兩年之後咧，這個伊凡四世咧又安排翻俾佢，喂等佢傳翻俾自己喎。变咗佢将个全城咧咁样卡靠乸咧，你本身俄罗斯人咧就唔敢去散佢嘅位，因为佢系蒙古人俾佢嘅，你喐佢咧即系喐蒙古嘅势力，所以呢个俄罗斯佢哋都好聪明嘅。我自己嘅全城咧，你走嚟喐我，我俾完蒙古人之后，再由蒙古人传翻俾我咧，你就唔敢喐我，因为你唔系系喐蒙古嗰个全城就咁解啦。咁啊，叫阿Amanda介紹啊，你去德國讀書嗰時有乜嘢 感想啊，香港读书同埋德国。喂，问一问你先，你对嗰个国民教育点睇法？你翻咗嚟香港，你同啲朋友讲啊。 我觉得最大嘅睇法就系、是、 大声啲。 而家咁 OK。 系 OK， 会大声啲讲。 其实我觉得对于即系要推行国民教育嚟讲，对于国家或者对于人民都系一个耻辱嚟嘅，因为我觉得如果 唔爱国咩？你冇理由唔爱国，我要叫你爱国喎而家。 我就覺得如果一個國、如果那些人民本身是愛國的話，你根本就不需要推行。即譬如我這件事我都有跟我那邊的同學有談過的，他們那個國家裡面他們都沒有這一種即是說有一個國民教育這樣的，他們當然要學習自己國家的歷史，但是他們會覺得即他們是比較自發性地去愛國，他們會覺得即為什麼要好像專門要逼你們去推行。多跟他們講過，我們說譬如我們的學童直接要去上街遊行絕食的，但他們會覺得好惊讶，点解会去到呢一个咁样嘅地步咧？点解好似觉得我哋反而系好似反紧个国家咁样咯？ 呢个又突出咗咧，共产党人包括中联办官员同埋做香港事务官员咧，佢自己本身系有志，佢对人都有志。世界上有几种爱咧，系唔使人教嘅，一种冇爱，天性有噶嘛，动物都有噶嘛，一出世嗰啲。那个鸡妈妈都会跟那些鸡仔找嘢俾食 call 嚟食嘢噶啦，有啲鸡仔有只鹰喺上面行，佢个鸡妈妈都揽住啲仔女噶，呢种要学嘅咩？要教嘅咩？天性有噶嘛？我哋中国人有天性会爱自己国家噶。你刚才你讲系啱嘅，系一种羞耻嚟嘅，因为共产党本身咧心虚，对自己冇信心。装神弄鬼，佢而家好惨喎，自己出事嘅喎。解放军系保土护国安民咁神圣嘅军队，佢而家佢开放俾人免费嘅军营睇过，你咪蠢唔蠢咧？如果我搞宣传工作，梗系赢佢哋啦。喂，唔该你睇军营一年一次，要买飞嘅，好贵，系名牌嚟啲档嘢。佢冚家铲人咪唔收钱俾人去睇。他就是做那些国民教育回去井冈山啊革命基地啊吴家产还去补钱的，补什么差钱啫？我收你好贵啊大佬，我变了名牌啊，你来看看，那人家就会争去咯。他成扎垃圾来的，现在做宣传工作的共产党。他用这些古老手法呢，好像可以说卖药党那样，招兵买马搞统战啊，而统战部这帮黑衣啊，即是香港中联办协调部啊。好了，中国的文化来香港演出。我哋普通人买唔到飞嘅，佢俾晒佢嗰咁嘅死人左派机构自己压晒位，跟影咗相话，琴晚好多人去睇啦，咁啊呃老细啊嘛，跟住有姓曾嘅吴家产搞啲文化公司嚟，咁啊卖飞，咁啊收咗钱啊嘛，系嘛好大镬噶，咁你对德国嘅教育点样睇法？ 我会觉得，因为其实德国佢都好出名，系佢嗰个专业性啦。咁我会觉得无论啲老师咧，同埋我啲同学嚟讲咧，对嗰个学业同埋学术嘅追求，都会同我喺香港之前读个 master 嘅差好远，会严谨好多咯。就系基本上系啲学生对自己都好有要求嘅。会同香港嗰边就会比较散漫啲啦，但系佢哋嗰边系好清楚自己个目的系咩，个目标系乜嘢嘅，咁就会好自发性去追求嗰种学问咯。 老师嘅态度咧， 老师嘅态度都好认真，佢会真系希望喺有限嗰个课堂嘅时间里边，将佢识嘅去教俾你哋咯，唔会系可能真系自己准备咗啲课题，跟住就好 hea 咁样就过咗一堂咁。 差不多時間夠了，我希望搞國民教育家長的大聯盟那些人呢，政治呢始終是一個妥協的藝術，大家應該爭取時間呢去跟梁振英先生和有關官員呢是一個和氣的收場，香港不是一個製造仇恨種子的基地，也都不適宜香港去製造這些仇恨種子，共產黨有他的不是，亦都共產黨喺中國嘅建設嚟講，亦都有功勞。我哋要好公道講説話，但基於佢哋要搞咧，就要先搞幹部教育。香港搞公民教育已經夠噶啦。咁你嗰啲咁嘅宗教團體孔教之流，咪出嚟要講嘢咯？你老母，你湯恩佳匿埋喺度，吳家產係嘛？你收工啦，你係嘛？多謝大家， 好多謝曬。 我係 Swing， 香港人網， 咁講最好聽。